运河潮起四十年，听见经典诵读会隆重举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今天的节目我要给您讲述的是一个关于大地寻龙的故事。当然了，我们都知道龙它只是存在于传说中的一种动物，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种图腾，高贵祥瑞的象征。所以我们今天说的这个龙，它并不是真实存在的一种动物，而是摄影师通过寻找和观察，在大地上发现像龙一样的山川地脉，并且把它们拍摄下来，形成了一幅幅风格独特的龙的摄影作品。那么这些照片是怎么拍出来的？其中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位摄影师李忠的故事。他本是一名新闻摄影记者，偶然间拍到了龙的影像，从此之后便一发不可收拾，在祖国大地上寻龙十余载，山川河流，云海翻腾，为什么在他的眼中会变成传说中的龙？利用直升机、民航机、动力滑翔伞、热气球等各种航拍工具在高空拍摄，又记录了哪些精彩的瞬间？今天的节目就给您讲讲摄影师李忠大地寻龙的故事。李忠，今天故事的主人公，他原是一名新闻摄影记者，从2000年迁徙龙年开始，他就致力于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寻找龙的影像。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如此热衷于龙这个题材？他又为什么会多年来只拍摄这一个题材呢？这一切还要从一次防火排查说起。 就是切入这个主题的话呢，这应该说在迁徙龙年的开始的。在2000年呢，我在一次防火塔查的过程中，就是坐乘坐直升飞机，在吉林这个长白山下的一个松花江畔，有一条水系，就松花江的水系，就像一条龙一样。这是第一次我拍到龙的影像。正值呢迁徙龙年的时候呢，就是说大家对龙的这种概念比较认同，然后在这个期间呢，我拍到了这影像，然后我开始有这种想法。实际上呢，也有很多朋友跟我讲过，说这是龙的题材呢，在千百年来呢，一直是说艺术家和书法呀、绘画都有人去写，有人去拍，有人去画，但是唯独呢摄影是没有人介入，因为在12属相当中呢，只有龙没有进入摄影，因为属相当中呢只有龙是虚化的，是没有真实的实体，也就是说没有实物，所以说呢用影像的方法去表现是比较难的。但是当我拍到了第一张龙图之后，2001年啊，然后在我从吉林飞往上海的航班，南航的航班上，我再次拍到了一个龙的影像。这样的话呢，就确定了我有这种想法，我应该做龙的这种概念，应该把 中华龙脉用摄影的方式，用影像的方式记录下来。那么这样的话呢，从摄影这个角度去弘扬中国的这个文化和中国图腾的这种精神。 其实这个所谓的拍这个龙，并不是说我们真正的在这个传说故事里啊，就这个画出来看见的那个龙，它不是一种具体的一个龙的这么一个东西啊，对不对？我这么理解，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 当时这种定位呢，我也自己也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定位，我只不过是有这种想法。但是后来呢，请教了一些故宫的一些大师，包括呢那个在台湾展览的期间呢，后来台湾历史博物馆的馆长他给的定位是中华山川地貌第一创意命题人。然后呢是说我所拍的是江河湖海和这个天象，所谓的天象就是什么，像云啊、雾啊、山啊、水啊，就是自然界形成的。那这种龙脉呢，就是在千百年来呢已经自然形成了。我把这种形象的和意象的还有抽象的这些自然界的山川地貌啊和天象，用通过影像的手段来展示。 那么您在这儿呢也给我们展示了一些作品啊。那么这些年来您一共拍摄过多少关于龙的作品呢？ 实际上呢，从2000年开始到一直到现在呢，拍到抽象的和意象的还有形象的这些龙呢大概有四五十张。但是我现在呢已经把它提炼出来的最比较完美的这种图像大概就是在20张左右。 这里边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我想您是不是给我们讲几幅比如说吧，咱们现在看见的这幅，我看您给它起了个名字叫金龙出山。这个背景是哪儿呢？是哪座山？是长白山还是哪儿啊？ 这个就是用直升飞机 啊 去拍的。这个是在长白山下的松花江畔，背景是长白山，那前景呢是松花江。那松花江呢，实际上呢它是黑龙江的上游，它是有两条水系，叫第一松花江和第二松花江。那么第一松花江呢，和第二松花江呢，都很像龙。所以说我拍的时候是2000年千禧龙年拍的。我发现这种景象之后呢，实际上我自己也很震撼。但是这张作品呢，一直是没有拿出来。我让这个一些专家给我提一些建议。有一位纪实摄影家的一个朋友，他也说，他说你做这个题材是比较好，但是呢，我还奉劝你，就是说龙这种形象，作为你这个时候可遇不可求。如果你把它作为一个专题，要一是要耗时，第二呢是要耗你的财力。就是说你有没有这种能力，你一定要下一个决心。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这里是人物空间。 李忠为我们展示的另一幅作品叫做《龙马行空》，这幅作品更加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因为它所拍摄的是天空中的云彩，是一幅气象照片。这照片中的云在逆光的条件下被太阳照射成了一幅剪影，正好是一条龙回首顾盼的样子。这张照片是李忠在一次坐飞机的过程当中无意间抓拍到的。 这个是2008年的时候呢，我是乘飞机，就是南航的飞机，从北京到内蒙。实际上呢，我坐飞机的时候呢，我都要买，尽量是早晨或者是晚间，就是说太阳升起或者落日的时候。那当时我是坐的7点多钟的飞机，我特意买了早间的这个飞机。当时是初冬，初冬的那个太阳升起来的时候呢不是很早。那么这个时候呢大概7点多钟太阳光位刚刚升起的不久的时间，这样的话呢飞行当中呢，实际上呢所谓的你要拍就是要有准备。实际上我在任何时候我都是在做 准备的当中，随时我能发现，我随时就能拍到。如果你没有准备，这些都是瞬间的东西。你特别是天象就是我拍的，就是属于云图，它是在千变万化当中的。当我发现了前方有云在，但是逆光的时候，非常像一条龙马。我在坐过4个小时或者是8个小时的飞机，我不会休息。 嗯， 我即使是拍不到什么，但是我会注视窗外，我在寻找我心中的龙，实际上是这样。所以说呢，一张作品的诞生一定要有准备，就是说成功呢，它是要有准备的。所以说这张图呢，应该说是可遇不可求，但是呢，我能够把它抓到，那么就是说我是有准备的。 嗯， 当云海翻雾的时候，我这个心情也很激动，但是呢，当飞机掉了角度之后呢，拐弯的时候呢，我发现正好是太阳迎着云雾，那么我拍的时候呢是用了减光的方法。那么减光的方法呢，就是说把云雾呢变成剪影的状态 啊， 因为迎着太阳，这样的话呢，使上产生的这种逆光剪影的效果，这样的话达到了一种，我一看这是像一条龙在云中漫舞的这种景象。 嗯， 在千变万化，我只是瞬间。大概在5秒钟我拍了4张，其中就这张是最像，很像龙马，像龙马在云层当中的漫舞，又像龙马呢在回头。 嗯， 所以说呢，后来呢起名叫龙马行空 啊。 按照中国人的一种传统习俗呢，龙是它是一种祥瑞之兽，那么人们对于它的这种那个敬仰，或者是说它这种图腾是千百年来已经形成的，我给它的定名呢也是要有寓意。你比如说这张图呢叫龙马行空，龙马行空展宏图。 嗯， 就是说它的这种意念完全是由我拍摄之后，然后呢去看我这个图片它的意境是什么，然后再根据它的意境去起一个名字。 说到这儿呢，我们也挺好奇的，您看这个，您无论拍摄的是江河湖海哈、山川地貌，还是这个气象云彩，都是在天上拍的，那您岂不是老得在天上飞呀、啊？那这些照片都是怎么拍的呢？全是航拍吗？ 我第一次是用直升飞机， 嗯， 但是用直升飞机呢，耗材就是比较大了。这个时间呢，不是说每年我都有很多机会，而是就是只有春季防火的时候，我可以用直升飞机。 嗯， 租一次飞机的话，一般呢要5万到8万 啊。 这样的话呢，我前期呢前几年就租过几次，但是后来呢，我也考虑到呢，就是说直升飞机它这个转角比较大，我发现一个龙脉的时候呢，我需要旋转去在一个地方去找光线呐、啊，去找这个位置啊，然后还需要。天气各方面的配合才能拍到最佳的角度，那这样的时候呢，就是说成功率就比较低了。后来我考虑为了拍这个中华龙脉，那么我要考虑用多种方式，一个是用热气球，第二是用那个直升飞机，第三呢是用民航，有的呢是如果在民航航线我发现了，那么可以用民航飞机 啊。 曾经有一次我在拍黄河的时候，实际上我买了头等舱的双位，靠左侧的窗户和右侧的窗户，等于这两个位置是空给我的，那么我是买了两个位置同时我去拍，但是就是结果我坐到了左侧，实际上呢黄河这个龙脉是在右侧，那当时的时候我飞的时候也不知道，多亏了我买的是2项，这样的话呢，我这边的朋友告诉我这边有，然后我马上到右侧这个方向就拍到了黄河的龙脉 啊。 民航飞机一个是它这个角度啊，天气还有多种原因，那么再一个它是隔着舷窗拍起来的话呢，清晰度还是不够，但是呢它的高度是够的啊，它会在1万米。后来我就想到怎么样能够拍得更好，也采取这个热气球啊。热气球呢它的风向很主要，那么如果说你的风力超过2级是可以，超过2级的话要3级4级的话就飞不了，那么这个时候我又考虑用这个其他的方式，那么就是说航模呀，最后我也考虑这些方式都不行，当时我的朋友给我介绍可以说用滑翔伞， 花香赏呢，其中我租一次的话是20000。 哦， 租一次20000，前期呢，那么因为我每年要飞十几次，这个费用也是很高。既然我下了这个决心，后来我就把我的车卖掉了，然后我自己买了一台动力滑翔伞。这样的话呢，滑翔伞呢，它能够在3000米以下低空航拍。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可以左右上下我都可以，甚至我可以站起来拍。这样的话呢，你就视觉它没有悬窗，清晰度和角度都能达到。这样说后来呢，就是我的很多作品呢，大部分有2/3的作品是用动力滑翔伞。 他本是一名新闻摄影记者，偶然间拍到了龙的影像，从此之后便一发不可收拾，在祖国大地上寻龙十余载，山川河流，云海翻腾，为什么在他的眼中会变成传说中的龙？利用直升机、民航机、动力滑翔伞、热气球等各种航拍工具在高空拍摄，又记录了哪些精彩的瞬间？今天的节目就给您讲讲摄影师李忠大地寻龙的故事。虽然每年都要飞行那么多次，但是拍摄也不能够盲目的拍，不可能是没事上天瞎转悠着去找龙吧，当然也要先在地上做这么一番准备的工作。 一个是我用卫星遥感呢，去在电脑上呢一个地方一个地方查，那我查到了之后呢，我再用车把我的飞行器拉到现场，然后在那儿当地起飞。就是说这滑翔器可以在有10米篮球场大的地方我就可以起飞。 哦， 找了一位那个退役下来的，这是开过飞机的一位朋友，然后他帮我做，平时呢替我驾驶，这样的话我更能有精力全神贯注的去找寻找龙的影像。 哎，您说这个我们平时也会坐飞机，可能也会和您一样坐一个航线，这个都在这个航班上啊。可是同样是坐飞机，同样在一个航线上飞，同样的景象，您怎么就能拍摄出那个龙的形态，我们怎么就看不出来呢？比如说您和朋友一块坐飞机的时候，您要是不告诉他们，他们是不是也不知道这龙在哪儿？ 这种龙的形象事实上呢已经进入了我这种脑海，后来我也做了很多功课，包括我到故宫啊去体验，就是说龙的形象是什么样的形象，那就是说早期的龙应该是什么样的，然后呢晚期的龙是什么样的，明朝的龙是什么样。那么我做了很多功课，我把这些龙的形象、龙的图腾这些图案实际上已经融入到我的脑海，就是说为什么我能发现别人发现不了，那么这是说我做了很多功课，做了功课我把龙的图案融入脑海，我都是用龙的这种思维去看任何事物，我无论是坐车也好，或者是我在空中也好，我都是用龙的图案去寻找，去思维，就是说这个像不像龙，或者是说它这个形状是什么。因为龙呢也有很多种形象，有屠龙，有生龙，龙头朝上的就是生龙，还有龙呢是团到一起的就是团龙，就是说这些图案都已经融入我的脑海了，所以说我能发现。那么在一次乘直升飞机，我和一位影友朋友同时去拍这个松花江的时候，我告诉我这一位朋友，他也是搞摄影的，但我说那儿有一条龙，你赶紧拍，那个因为飞机很快嘛，然后他就问我在哪儿，在哪儿呢？最后呢我们下了飞机之后呢，他说你说看到龙了，我怎么没看到？我说你把电脑拿来之后，我们在电脑上你看，我说你看这是不是龙？哎呀，他觉得很后悔，他觉得是确实是你是拍龙的，我就没有发现。我说你只是对龙的这种理解还不够，因为我拍的时候呢，就是我发现了，所以说我用长焦镜头呢调过来拍的是特写，所以说呢就是数据和各方面呢都是非常形象，但是他拍的全景呢就是说已经淡化了，看不出来。 那长期从事这个高空摄影，就像您刚才说了，什么直升机啊、滑翔伞之类的，不光是飞到天上，您还得拍是吧？其实也是一件挺危险的事儿。 听说有一次您在拍摄的时候就经历了一个滑翔伞的迫降，这是怎么回事呢？ 是在辽宁省的，就是说红海滩，这是著名的风景区。那个我在红海滩的时候呢，拍呢，我是用了3个月的时间。当我那个查到红海滩那儿有一条龙的时候，那么我就想去拍，用那个动力滑翔伞，那么掉到红海滩。掉到红海滩之后呢，我第一次去拍的时候呢，就是因为风力大，所以说呢，起飞的时候呢，就是摇摇晃晃，就拍不了，那么马上又落了。然后我又等待了第二周的时间，第二次去，第二次去的时候呢，又感到那水位不对，因为我所拍的红海滩这条龙脉的时候，金龙曼舞，在红色的剪蓬草啊，海滩上呢就是剪蓬草，当它秋天的时候是红色的，那么这个水系漫到这个红海滩的时候呢，它会形成条条沟沟，那么有一条沟呢特别像龙，像龙在漫舞。那么第二次的时候我去再拍的时候呢，就水位就不行了，因为说它有潮涨潮落，那必须是潮刚涨起来退到一半的时候是最佳时机 啊。 那但是呢还涉及到呢光线，光线最好的时候是太阳刚出来的半个小时之内。第三需要风向，所以说呢只有天气、风向或者是水位和光线都具备的时候我才能拍成。结果呢第二次呢我在拍这个红海滩这条龙的时候，实际上呢就是水位就不行，这样的话我第二次又白去了。那么过了半个月之后呢，实际上呢我又去了，然后这是第三次，第三次呢是风向和水位都对，那么我是正常的起飞了。当我拍到龙的时候，回途当中呢，我的巡航已经通知我，起风了。起风之后呢，事实上呢，就是我预定的位置是必须是在哪儿起飞，在哪儿降落。那么巡航定位的时候呢，已经通知我，你现在起风了，现在回不来。那么这风速太大了。我起飞的时候是3级，那么回来的时候已经达到4级多风了。四级的风的时候，我是逆风而行，我的驾驶员告诉我说的，飞不回去了，要临时迫降，寻找了一个篮球场旁边都是房子，在那时候呢就迫降下来。迫降的时候，然后我就看到前面离着有10米远的地方有一个电线杆子，我们这个飞行器就冲着电线杆子去了。实际上呢，我感觉到，肯定要出问题，肯定要撞到电线杆子。当那个飞机，离电线杆子差到2米的时候，五架刹到车了，所以说很惊险。但是最终呢，我还是拍到了我理想的这种龙的作品。 那么您拍了这么多年，像这样惊险的经历是不是还挺多的？有没有想过说差不多我就别拍了，不干这个了，这太危险了。 实际上呢，这个话说起来的就是拍摄的时候这个经历很多。作为一个摄影人，但是我感觉我有责任把在变化当中的龙的图像，因为它在自然界在变化，那么我感觉到呢，我有这种责任，一定用摄影的这种手段，用艺术的手段把它记录下来。那么在记录的过程当中呢，肯定有很多惊险啊，还有很多那个意外，但是我从不愿意提起这些。我觉得每个人坐上飞机，或者是说你在高空当中，不是你自己能驾驭的。那么它的风险也有很多，摄影家，他们也都在做航拍。那我觉得这个意外呢，就是我已经不把它作为是限制我，去搞我的艺术，或者是说拍中华龙脉的一种阻碍，我觉得它阻碍不了我。我已经把那些就是作为应该说是生命之外的东西。那么我觉得我要能够拍到这种我心中的龙图，或者说能够让大家认可，那我已经就是很高兴了。事实上呢，意外是很多人都会存在。那么这个时候我在能够做一件更有意义的事情呢，我觉得我是能够心满意足的了，所以说我不愿意去谈些那些事情。 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